上了，就这个啊，还剩下两条啊，还有两条就进入少阳的区块了。就是再来呢，66条，他说太阳病还没好啊，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为者，必先正立汗出而解。那这个脉的太阳病还没有好啊，太阳病原来并没有好的时候，脉是什么脉啊？是浮脉，对不对？那浮脉是太阳病没有好的一个迹象嘛，所以通常我们感冒啊，太阳病吃了药，那个吃了药之后，你会问，哎，我现在感冒到底好了没？那就把一把这个脉，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吃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很有效，你这个吃完药之后一个钟头之内，你的浮脉就没有了，是不是？那你就知道你的太阳病已经好了，剩下的不舒服放着休息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用来鉴定这个病邪还在不在那里的，是用浮脉，对不对？那如果呢？这个人呢，他的脉阴阳俱为，那这个地方阴阳俱为哈，是这样子。其实阴脉阳脉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一直有两种解法，一个是浮取称之为阳，沉取称之为阴，对不对？就像桂枝汤这里面有阳浮而阴弱，那是形容一个浮脉，浮脉就是在表面的时候感觉它跳动，按到底下比较空一点，对不对？所以阳浮而阴弱，那个时候是可以把阴跟阳把它解释成上焦下这个浮取跟沉取的。可是阴跟阳也有很可能是解释成上焦脉跟下焦脉，对不对？就是肺脉跟肾脉。就是你说这个人他桂枝汤正是阳浮而阴弱，就是肺脉那边比较浮，尺脉那边比较弱，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当人的气血到表面来对抗病毒的时候，其实这个病毒跑，这个气血跑到表面的时候，它的脉也会显现出上焦比较气多一点，下焦比较空的状态，所以都有可能。但是这个都有可能之中，你说我要选择哪一种解法？这个地方哈，我想我不能够代表所有的21世纪的人类发言，但是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这样。因为照理说，就是如果是一个标准的传统的中国的好人类啊，他在感冒的时候第一个症状应该是肺脉变得比较浮。可是呢，刚好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的肺脉是常年都是沉的，就是我不管感冒不感冒，我的肺脉都是没有迹象的。所以就是说，这种标准的中国人的标准的脉，就是感冒了肺脉会比较浮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是没有的。所以我通常用来辨识感冒的方法，都是整体的脉象比平常的状态浮，那就知道是太阳表征这样子。所以我不太会去管这个肺脉浮不浮这个问题。所以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现象。你会知道太阳表征脉会比较浮，但是不是一定浮在肺脉，那不一定。所以这种各种可能我们都晓得一下的话，那你有些人你身边如果生病的话，其实你会慢慢熟悉他的感冒是哪样的，哪一种脉象比较是他的浮脉，就是浮脉还是有他个人化的部分。那至少我们自己的太阳表征的时候是什么脉，我们自己要熟悉它。你熟悉了自己的脉是最要紧的第一步啊。那我们先姑且假设这个阴阳俱为是他整体的脉啊，就是说因为阴脉就是我跟你讲，这个阴阳俱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关系到后面一段，就是因为他这个后面一句他有讲阴脉实这个话，对不对？那宋本呢不是写阴脉实，阴脉宋本是写这个阴脉为。那这个阴脉为跟阴脉实其实在解释上面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就是 因为桂林本的阴脉石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的肚子里面有大便，所以他那个脉因为有大便所以很扎实。那那个时候有大便的脉，他一定是实在尺部，不可能实在这个寸部跟官部。所以因为如果是桂林本的这一句的话，他的这个阴跟阳一定是分上焦下焦，不会是分，不是沉曲，不是浮曲跟沉曲，就是他有，就是说因为他要说阴脉实，那个阴脉一定是寸关尺的尺，不会是浮曲沉曲。所以这句话的逻辑本身限制了他阴脉跟阳脉只能是上焦脉跟下焦脉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宋本的话就不一样，因为宋本的说法是阴脉为，那阴脉为宋本有另外一套解释方法，说哎呦，因为人这个是这个阴分的血不足，所以大便会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那种血不足的阴脉为的话，那就是寸关尺的沉曲都有可能阴脉为，都可能为不够力。所以宋本的那一条会让人觉得他的阴脉阳脉可以是浮曲沉曲，也可以是上焦下焦，但是桂林本的这个文字的逻辑就限制它变成说只能是寸跟尺这种阴阳啊，就是上部脉跟下部脉。所以我们如果照桂林本的逻辑来说的话，所以阴阳脉俱为，就是说感冒正常的太阳病的浮脉是寸关尺阴阳脉都浮起来的，但是呢现在他阴阳脉都开始怎么样，那个浮脉的征兆已经开始在消退了，就是那个浮起来的特征开始在退下去，好像在退潮一样。那为什么会退潮呢？那是因为啊，身体已经跟这个病毒作战，觉得这个病毒已经差不多被收拾得蛮干净了，就自己的免疫力已经打赢了。那既然打赢了，就可以收工了嘛，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感冒也会自己好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身体觉得打赢了，我们可以不要再作战了。那你会先感觉到一个征兆，就是它的这个脉象开始从浮脉变得越来越不浮。那这个如果是宋本这个。阴阳俱为这个地方，宋本是写阴阳俱停，停啊，大陆话说停停荡荡，就是稳稳荡荡的意思，就它的脉都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那这样两种说法都对啊，为或者停都对，就是那个原来很明显的浮脉，那样一片浮上来的浮脉开始消退了，变成一种没有什么特征的稳稳荡荡的脉。那这样子的状态它是会怎么样呢？必先振立汗出而解，就是这个人他要自己好的时候呢，他会哎呦发抖一阵，那抖了之后会怎么样？其实人在发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产热，对不对？其实甚至你可以说白一点，麻黄汤的药性就是在让人类发抖，就是麻黄汤吃下去对人的身体的作用，就是好像人类发抖的时候那个机制一样，就是让人的身体用某种方法马上产生出一种力量，然后把东西推出来。所以麻黄汤就有人说，其实麻黄这个药从头到尾都是寒药，因为古时候曾经就像华佗的传说，就有说什么某个达官贵人的妈妈哈，什么这个什么怕冷的不得了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华佗就在冬天的晚上把那个老太太推出去，然后泼冷水，然后一直灌一直灌，然后灌到那个老太太忽然之间全身蒸汽上腾，然后出一身大汗，然后好了。所以他那个汗其实是用寒冷的方法逼出来的，但这种疗法我们今天已经不采用了啊，就是我们通常这样子采用了，可能达官贵人妈妈第二天就变冰棒啊，就是这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但是意思就是说这种麻黄这个药到底是热还是寒，就在这种地方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因为有一派的医家认为说麻黄是好像给这个人浇冷水，浇到这个人会发抖，然后他就会热起来，所以也是有道理。因为麻黄我们说它是标热本寒之药，就是如果它真的是热药，怎么会人吃的那么虚，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让人发抖的寒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是热的其实是冷的。那现在这个人呢，他这样的发一阵抖，然后这个抖呢刺激他的身体抵抗力，做最后一点的清除的动作，就像我们东西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最后把最后一兜垃圾往窗去往外面一丢啊，房间打扫完毕，就是那个动作。那这个动作的话，其实 各位同学，有没有人在小便之后又忽然发抖一下过？有没有这种人生体验的？有吧？啊，大家都不好意思点头，应该很多人都有吧？那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受到点寒的时候，你会马上抖一下，把那个寒气挤出去，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发抖的话，有什么做法？还有打喷嚏呀、啊，对不对？哦，打喷嚏也是一个方法，甚至流眼泪都是一个方法哦。所以就是身体会有自己一个排除寒气的动作。那所以它可能，我们现在人如果反应激烈的话，就是发抖一阵，然后出一身汗。那如果反应不激烈的话，可能就是连续的不停的打喷嚏，然后觉得哎，好像喷嚏打完之后人变轻了这样子。就是最后那一点邪气，身体的自己的抵抗力把它逼出去的时候，会有的现象啊、哦。那他说。但阳脉为者，先汗出而结。就说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浮脉消退的时候啊，是上焦脉消退的特别快，那上焦脉消退的特别快，其实也就意味着他的上部比较属于皮表的上焦的系统呢，最先把病毒排除了，所以那边可以先收拾。那既然是心肺区块上焦或者皮表的世界比较先把病毒排除了，那自然皮表就会比较有力，就会比较适合用出汗的方法最后东西逼出去，因为他现在已经恢复力气了嘛，所以他就用出汗的方法。那他说若阴脉实者啊，下肢而解。那就是说，当然这个阳脉为者也有可能说汗出而解，也有可能说吃一点发汗药啊，吃一点什么桂枝汤什么什么也有可能的。那但是阴脉实者下肢而解。那他说但是呢，如果你把到他的这个尺部脉呢很扎实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人需要用下法才会好。怎么讲呢？其实我们现在啊，现在的这个台湾人啊，肾很强的人其实很少，哎，我们大家都还蛮弱的，所以你要把到一个肾脉扎实的人并不容易。那我从前在出版社的时候呢，就曾经帮一个那时候出版社有一些那种画漫画的那种中小牌漫画家，虽然说中小牌很厉害哦，这同人志活动卖是他们自己做的本子，可以一次赚20几万、30万的哦。就是还蛮厉害的，就那种他们那个不叫做漫画家，他们叫做大手，不叫大家，叫大手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业界这样叫，就是那个大手画家，一个女孩子，因为大家也很熟啊。那有一次就帮他把脉那因为你知道漫画家什么饮食不调，起居无节，面容微黄啊，就是看起来就是皮肤啊什么整个气血都烂到不行那种样子。然后帮这女孩子把脉，我就说奇怪啊，你看起来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你的尺脉怎么那么有力，我按一按都觉得被东西顶出来，这个你有这块料吗？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强。那后来想一想说你几天没大便了，他说哦好几天了都大不出来。我说哦，我打到的不是肾阳，是大便啊，就是右尺脉啊，就是特别点按到底下很扎实，所以是因为里面有大便，所以拔到尺脉很扎实。所以我们现在，我想我们现在拔到什么打到底的脉觉得很扎实，那说不定是大便啊、淤血啊、癌症啊，你知道，就是真正很厉害的人说不定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啊。那这个，所以呢，后来我就说，哦，那你真是太虚了啊，所以大便大不出来，就给他吃了，大概是2-3公克的科学中药的肾气丸，然后再加1公克左右的那个肉苁蓉，哦，马上就跑厕所，哦，哦，好，出来了，出来，都出来，就是他太虚了，虚到大便都大不出来这样子。那所以呢，看到这个桂林本写阴脉实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阴脉实的时候是大便大不出来的嘛，就是那个人好像蜡笔小新的妈妈一样啊，常常为了长几天不能上厕所而苦恼。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要用下法，那这个时候用的下法不要让它太猛烈了，那就用调味承气汤就好。其实调味承气汤这个结构啊，就是。大黄、芒硝、甘草，它不会很猛，它主要的大黄能够泻下，那芒硝能够 本来肠子是要从大便把水吸走的，对不对？那芒硝是一种盐类的东西，可以反过来让大便从肠子吸水进来，所以大便会变得软。所以大黄芒硝甘草这样子让大便不要变硬啊，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下法。如果大便已经完全硬掉了，那就是用大承气汤或者小承气汤。那阳明篇的90几条都在谈论那个大小承气汤跟调味承气汤的那个使用差别，其实那90几条读起来非常难过。那其实我觉得阳明篇的读法哦，会有一点可笑，就是那90几条你随便乱读一通，说乱读是不对的，就是那90几条你不能说它是不重要的，都重要，但是真正阳明篇要你学的是从那90几条里面归纳出你可以使用的原则。那就是他到这90几条里面你必须归纳出一个可以活用的原则出来啊、哦、就是那时候阳明篇的读法会变成那个样子。那这个宋本呢，他就写这个阴脉为啊、哦，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写尺脉实。这个阴脉为是什么意思呢？就当一个人下焦脉很弱的时候，我们说尺中尺，尺中为是什么呀？就是肾不够好，阴血不足，对不对？他的下焦太干了，所以下焦干的时候，他的阴血不足的时候，血不够。那血不够的话，大便就会容易干。所以宋本的读宋本的注家，他就会说：哦，这代表下焦血虚，那血虚大便就会干。那你就用调味承气汤让他大便不要干，这样子。所以这样讲也是通的，但是在临床上来讲，我还是要说，幸好有桂林本，因为尺脉实打造的话，你比较能够确定是有大便。可是尺脉为你把到的时候，几乎不能够当作开调味承气汤的参考点，因为这个人如果是肾气汤症下焦虚，真武汤症下焦虚，小建中汤症下焦虚，温经汤症下焦虚，他都是尺脉之为啊，那这样子你怎么敢开调味承气汤呢？所以反而是尺脉为这个东西让人开药开不准。所以不管桂林古本是真本假本，至少这个改成尺脉实的话啊，阴脉实的话会开药起来比较有临床上的用途，所以我们就姑且接受这个桂林古本的说法。如果你的下焦把到很扎实的脉，那就要可能用泻药。那所以同学在这边，虽然我们在临床上面，我觉得这边这个几条前面那个什么用桂枝还是用四逆，这个是有高度的临床指标意义的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会遇得到的，所以是很好用的条文。但是后面这个什么什么脉微啦，然后这个什么要等他什么冒痂，等他自己出汗啦，然后这个人什么正立汗出自愈啦，然后什么正汗出，如果是这个人呢，他的下焦脉我再用调味承气汤下之后才会好，这些其实在临床上今日的伤寒临床都不是常常遇到的，所以可能我教完这个过了几个月同学就忘光了。那忘光了怎么办？我想我们会记得一点事情吧，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给你一感冒之前已经跟你讲他头昏眼花，头发重了，那这时候你的药就不要直接开，要先调补，这件事先至少先记得嘛，对不对？至于说调补了之后他是不是要出汗，是不是要自愈，那就再说。那这个地方呢，那下面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条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发抖出汗，这些都先不要管，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把一个人调理的感冒快要好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打一些喷嚏或者发个抖让他好，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下焦脉有异常的扎实的脉存在的话，你要想是不是大便，是不是淤血，是不是肿瘤啊，先不要说恭喜啊，你已经肾脉非常旺盛啊，就是现在值得恭喜人不多。那尺脉如果不是实而是滑呢？听说人在刚怀孕的时候尺脉会滑吗？就是当卵子刚刚着床的时候啊，它的 子宫还不太能够分辨那个东西是同类还是异类，所以会引发一点点抵抗力的这个免疫反应，所以那个时候下焦脉会有一点好像上火的脉，就是尖尖的脉会上来，滑滑的尖尖的脉，那那个好像是差不多就是刚受孕的那几天拔得到吧，之后身体觉得说哦，那是我的孩子，不用把它踢走了，那个脉就会消失了。那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一下。那在下面一个67条呢，我们其实已经啊，67条我们已经学过了啊，我们在讲桂枝汤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他说太阳病发热汗出者，他就说为什么一个桂枝汤症啊会发烧会出汗呢？他说这是因为这个人容弱胃强才会出汗。什么叫容弱胃强啊？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皮表受到风邪的侵袭嘛，对不对？那他的抵抗力都跑到皮表来了，是不是相对来讲他里面的营分的气就不太多了，对不对？都跑到胃分来抵抗邪气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浮脉的状态。那当邪气，当这个你的抵抗力跑到胃分来抵抗邪气的时候，那也很自然的，你的身体会想要挤出一点汗水，想要把这个邪气逼出去。那当然我们前面学过桂枝汤，学过麻黄汤，我们也知道有汗的是桂枝汤，对不对？如果是麻黄汤的话，汗孔都封闭起来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没什么力道哈。那就是就不太会出汗了。他就说那这样子知道的是风邪啦，要救邪风，这救邪风就像救火的救一样啊，不是救那个邪气，是要把它扑灭的意思啊。那所以就要救这个风邪的问题的话，那就要用桂枝汤。那这个其实是很单纯的桂枝汤症，再说一次，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认识到这样子也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就要开始进入关于柴胡汤的内容了。这个关于柴胡汤的内容哈，下一条就是小柴胡汤的在伤寒的这个正文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内容了。那在开始跟同学分辨这个主症的时候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教小柴胡汤大概是怎么样的规划。我在想这个课上到这样，可能有些同学已经会开始怕了啊、哦。就是一铁针五汤就教了5个多钟头，你这个伤寒论是一辈子都不要教完了是不是？就是会不会就是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啊？那针五汤我觉得是台湾使用率第一高的方，所以教多一点也没什么。那柴胡汤呢？很抱歉，可能会花了比针五汤还要多的时间。那这样子同学大家会觉得很恐怖啊，就是说你这样子教是不是真的打算让我们一辈子都不得出师了？那基本上我自己都觉得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出师，所以你们我怎么顾得到啊？那不过这也是玩笑话而已。我这样反过来说好了，就是我教柴胡汤会教的比较多一些，是因为我想要借着张仲景的柴胡汤把历代的重要的所谓的柴胡系统的方剂都跟同学顺一遍。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就各种柴胡系的方剂它的怎么搭配，怎样的结构，跟这个同学讲清楚有什么好呢？不是说怎么好，就是说我只是想说明一些事情，让你们比较觉得我没有在骗钱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就是中国的方剂啊，就是现在还有在被使用的方剂，就还有人用的方剂大概有30000首啊，方的单位是算首，像一首歌一样啊，有30000首。那这个30000首方剂之中，柴胡系的方剂占了8000首。所以如果我教各位柴胡汤的时候能够把柴胡系的方剂的总纲带一遍的话，等于是整个中医方剂学的版图我们已经处理掉4/15了，就30000分之8000。那我觉得如果花3个礼拜左右处理整个中医方剂学的版图的15/4，那这样子还不算太亏啦啊。 因为那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张仲景的柴胡方，柴胡汤，尤其是小柴胡汤，提示了后代的医家这个柴胡系统的药的使用可能性。可是为什么后代的医家有张仲景的小柴胡汤不用，而要再创出那么八千种不同的柴胡汤呢？为什么？那一定是因为小柴胡汤有它不好用的地方，也就是小柴胡汤有它适用的范围，那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医家会照他们一些实际遇到的情况要创出更好用的方，什么逍遥散、加味逍遥散、柴胡疏肝汤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所以这样一块版图呢，虽然它可能是去扫一遍十方的重要的柴胡剂，但实际上可以反证到金方的柴胡剂在干什么。就金方的柴胡剂必须要在这个区块里面都扫一遍，你才能决定这么大的一个疾病的类型之中，什么样的主症我是用这个汤，什么样的主症用这个汤，这样子才能够用的比较准一些啊。所以这样子，所以虽然花的时间会多，但是我们处理的情报量的广度也会比较大啊，这是一点。那教学的顺序呢，像今天的时间剩下来的不太多，只能够实际上今天只够教一些些所谓的小柴胡汤症的，就是所谓的少阳症的一部分，今天也只能够跟同学介绍一小部分的少阳是什么这个主题，就是他张仲景说少阳病是什么。那比较详细的少阳病的是什么这个事情要等下礼拜的讲义，就是把那个什么经络呀、穴道图都编出来，那还有黄帝内经跟难经，还有孙思邈关于胆啊、关于三焦的一些说法都整理进去，那时候比较能够引经据典的跟同学讲。我今天只能够大概勾勒一下就少阳是什么的一个比较概略性的说法。然后呢，柴胡汤教了之后啊，也会跟同学顺便把《伤寒论》的少阳篇整篇教完。其实我教《伤寒论》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第一条照顺序教到最后一条的，可是少阳篇只有11条哎，那教少阳篇就用掉6条。那剩下来什么几条什么几点钟会好那种，不顺便讲讲不就算了嘛，对不对？所以就一下就讲完了，所以少阳篇就顺便先打完收工好了。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先把这个少阳篇不照顺序的调到前面来教是很让人觉得违背原则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张仲景的书就像一条一条读下去最有味道。可是呢，因为小柴胡汤之后要教柴胡龙骨牡蛎汤、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我这个人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死脑筋的部分，就是我教了小柴胡汤，如果你不让我教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我不知道怎么把话题转到大柴胡汤去。就是我觉得要教大柴胡汤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里面，所以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少阳篇的第二个方，所以变成说我想要先把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给教了，所以就变成少阳篇要先把它冲完，那这是一点。那教完少阳篇之后呢，柴胡汤的主症也教完了的时候，那我会开始跟同学来看一下中国历代有名的所谓的柴胡剂的方剂啊，就什么柴胡疏肝汤、逍遥散、十六味流气、补中益气汤等等等等啊，这些所谓的柴胡剂怎么使用的。那可能还会整理一下傅青主跟陈士铎的医书里面看他们怎么玩柴胡剂，就是因为傅青主跟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地黄剂跟柴胡剂都是特剂等级的玩法，就是柴胡剂可以治这个、哦、可以治那个、哦、就是它各种变化跟加减。那我会教他们里面一半的柴胡剂的使用，另外一半是什么，是那种比较是 滋阴养血的柴胡剂我先不会带，我们今天这次先来处理疏肝解郁的柴胡剂。那个滋阴养血的柴胡剂其实应该算当归芍药剂，就柴胡是点缀的。好，那当归芍药剂我们下次再来说，但是这次就是所谓的疏肝解郁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柴胡剂。那我们要从傅青主跟陈士铎的方剂里面去抓出一个它的用药规律。那这个用药规律我们熟悉了之后，那同学如果自己读到十方的任何一帖柴胡剂，其实都会很容易理解，很有亲近感啊、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那当我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跑去问我干爹跟干哥哥啊，因为我觉得有些柴胡的领域的事情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要找人再问一问。然后我就说我这样子啊，把所有的柴胡剂都比对一遍，那这样的同学可能就会了解怎么用了啊。然后我干爹听了以后，他就说，其实啊，当年我的老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不是这么复杂的教法呀。我们的老师就说啊，你要疏肝啊，然后调肝气这种事情，什么疏肝解郁，什么有一连串的这个病，那你说疏肝的这个药物类，你不如这样子想好了。他说，如果你是肝气，就是气血两边肝气不舒畅，那是四逆散。宋本的四逆散就是我刚刚说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好，那这个他说肝气不舒畅是这个柴芍枳实甘草汤，也就是四逆散。那肝血的问题呢，加味逍遥散。然后呢，少阳病是小柴胡汤。他说你，我们当年老师就这样教而已。我听我干爹这样讲，现在就说有道理耶，就是历代的所有的柴胡剂其实脱不出这三个范围，就是从四逆散后来里面就变化出什么柴胡疏肝汤什么什么，那逍遥散的系统又怎么样怎么样，就其实这整个的推扩大就分成这三种，也就是肝气的一边从这个方子去变，甚至有人说逍遥散都是从这边变出来的，然后等到处理血分多一点，就当归白芍开始加。